好，继续我卡商周报嘅特别版专辑啊，严上专辑 啊，我系咪人 杰特，总之又系吵吵闹闹嘅，继续系。首先讲一得简由浅入深先啦，啲简单嘅料清咗佢先。首先就系严上专业户嘅暴雪， 最搞笑嘅呢个系暴雪总部严上括弧物理 系啦。 先讲即系乜事啦？就系、是、我谂唔知大家知唔知啦？南加州就森林大火啦，咁啊，其实都唔系新闻嚟嘅，呢啲天气报告。 间中一年有做一两次， 年年都有大火，不过今年就其实系特别都几严重下嘅。严重到咩地步呢？就系佢个大火系逼近民居。其实通常逼近民居嘅大火，大家先会关心嘅。咁个民居系乜嘢呢？就系、是、暴雪总部，即系佢唔系真系烧咗暴雪总部嘅，佢只系逼近啫。咁啊，结果佢哋嗰边就要撤离。虽然就因为冇肺嘅原因咧，其实嗰边好多人都已经系。是大絕大部分嘅員工都已經唔喺嗰度工作㗎啦， 但係 server 嗰啲嘢喺度 咧，但係 server 又喺嗰度啊，啲資料喺嗰度啊，嗰啲嘢，但係我諗都唔會搬嘅，唔會執走嘅，人命緊要啲，有啲保安啊、清潔嗰啲又留咗喺度嘅啫，嗰啲都已經撤離曬㗎啦。 咁樣 物理，大家講嘅就物理上嚴上啦嚇，當然大家唔希望佢燒咗嘅。 同埋呢啲嘢都有備份嘅，講真就是，如果你冇話，如果你總部燒曬咩都冇嘅話咧，你真係反省下啦。 冇咁黑心嘅，不过就大家讲笑咁讲，呢个暴雪又严上今次括弧物理咯。 好，跟住你得啦。 好啦，咁呢间搞笑起佢啦，呢间就跟住过嚟嗰啲都系真嘅严上嚟噶啦。咁先讲台湾先啦，讲近我哋少少嘅。台湾度就两单嘢嘅，第一单就系细啲嘅，东立嘅水星领航员嘅完全版就严上。呢、这个大家知呢个水星领航员出咗个完全版啦，大家应该知噶，唔知就算啦。日版出完啦，咁啊台版都跟进啦。咁但系咧，但系大家都知道呢个东立嘅印刷水准啊，其实向来都唔算高噶。 印刷色指定特别有问题啊，又系嗰啲有冇教 mon 嗰种？ 佢系嗰啲点讲啊？成本比较低，因为佢个我其实我有少少认同佢理念嘅。虽然我觉得应该有啲地方就可以好做好啲嘅，因为佢系嗰啲压低个成本，令到有啲书可以代理到翻嚟。因为其实好多漫画咧都系蚀住做嘅。即係，所以佢壓低成本咧，可以代理到多少少嘅漫畫，有啲介乎賺同蝕之間。 因為係個豬一成係豬頭骨啫嘛。 係啊，啲豬頭骨佢都肯出嘅話咧，其實我覺得係 好蝕 嘅，可以接受嘅。但係問題係乜嘢咧？今次係完全版，完全版就其實有啲難以接受。跟住啲網友就名偵探驗屍官，你見真係漫畫驗屍官嚟，我睇漫畫絕對冇咁仔細。 逐格逐格同你揾嘢，唔係有啲咧就純粹可能係即係純粹係做合，即係過咗一點啊一粒嘢嗰啲嘢算啦。有啲嘢就真係我識指定問題。 識指令就即係佢嗰度發現咩事咧？就係首先個識指令就奇奇怪怪，就有啲呢個就呢個台版就經常發生啊啲 台版啲識指令嗰個我莫名其妙嘅事係 呢啲就有少少點講啊？雖然唔係佢問題，但係就唔係啲好獨特嘅問題。今次呢次嚴上真係會燒起嚟嘅原因係乜嘢咧？係呢度先係咗問題，因為咧俾人揾到佢同單刊本嗰陣時嘅集點同呢個完全版嗰陣時嘅集點係一模一樣嘅。理论上呢件事系唔应该发生嘅，因为理论上你应该系攞翻日版嘅完全版个稿翻嚟去制作中文版噶嘛。而以前呢、这个东立已经唔系第一次系直接扫描日版，然后自行加工，即是类似盗版甚至汉化组嘅制作方式去做呢个版本噶啦。以前就系话，因为为咗方便低成本，据说系咁啊，因为据说呢个要攞埋清稿咧。系即 queen 咗个冇字版嘅稿咧，系要另外加钱嘅。据说啦，我唔肯定，有人行出嚟咁样讲啫。所以佢系用扫图嘅，当年嘅系用扫图嘅，应该系啦。因为点解会有啲咁嘅杂点出现呢？就系因为佢扫嗰阵时扫埋啲尘落去，然后冇发现又冇执到。咁今次嘅情况就系俾人发现佢系攞翻单行本个本，因为以前单行本大家知系一个 F 6嚟啊嘛。佢版本系一个细开啦，我哋叫做，但系呢个完全版系中档嚟嘅，我记得系中档嚟嘅。咁嘅情况下，你见嗰啲人就发现佢有一种放大缩细漫画网点嗰阵时独有出现嗰种摩尔纹，叫做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见过。 而家摩尔纹少咗啦，以前好多噶，而家 因为以前系 Analog 作业啊嘛。Analog 佢个网点系 Analog 嘅嘛，而家个系个 digital 个作业，成个网点本身系个造句嚟嘅。系一个渐变嘅数据，然后即时喺你部电脑度 gen 翻出嚟嘅个点，所以就唔会出现啲点过，因为放大缩细令到佢分布唔均匀。因为啲点好细啊，佢可能会本来系一个点就占咗四格嘅，譬如放大 125%， 咁你点啊？四点五格冇噶嘛，冇办法四点五格，四点五个 pixel 噶嘛。咁样佢可能会变咗五格，有啲变咗五格，有啲变咗四格，佢会变咁嘅情况，就会出现个摩尔纹出现。 嗯， 佢有呢啲咁嘅情况，所以结论就系、是、佢系攞翻当年单行本放大去到中度，去从就出咗一版就叫做完全版啦。咁呢样嘢就有啲太过，有啲太过分啦，系咪啊？ 悭实太过分系嘛？ 吓，即系你叫得做完全版，完全版攞嚟收藏用噶嘛？你收藏用都仲系用呢个方式去出咧，就有啲太过分了。虽然咧，其实调翻转讲就系、是、完全版其实个销量会仲低，会低过单行本添啊。 正常啦、 啊。但系点讲？我觉得呢啲就我真系宁愿你再卖贵啲咯。完全版大家点讲？会买完全版嘅都系 fans， 都系死忠，都系要本靓书咋嘛。你卖贵少少，然后将个成本打翻落去，我谂 fans 绝对会收货嘅。即系如果你唔系水星逆行嘅 fans， 你是但谂一个你中意嘅漫画，出中文完全版，然后做到非常之靓嘅，咁你系咪会扑到去买？就好正常噶嘛。就算佢贵啲，你都会扑到去买，你最多系谂嘅啫嘛。即系佢，所以就结果就好难得地。唔可以叫难得嘅，即系东立就话宣布将第一期所有完全版回收，应该就会重新制过。我估佢冇咁贱，又再出翻多一次，大家一样会验尸菇咁验啊嘛，应该系会成件事重新嚟过。咁会唔会加价咧？咁我系公立就会加价嘅，但系佢会唔会做我唔肯定啊。即系我话 OK， 咁我用翻我啱啱讲嗰种建议咯，就我打翻个成本落去，大家 buy 啊嘛，大家都讲到你 buy 啊嘛，咁我 OK 照做。唔好买嗰时候我就走嚟屌你哋老母，因为东立都唔系第一次啊，成日就喺度怨啊，你得把口话好几中意漫画，但系又唔买咁样，咁我只能讲，喂大佬，我屋企冇位啦，你俾电子版我咪买咯。 而家仲要买电子版咧，悭位啊！ 哇，你搬一次，我哋真系攞命啊，大佬。OK 啦，咁啊，仲有一次，仲有一单，就都系台湾的，咁啊，都话我扑落嗰边俾人洗版啦呢单嘢。鬼灭， 唉，逃不掉鬼灭 啊！又系，但放心，唔系系讲佢电影版，不过就个电影版个配就系、是、个配音嘅事件都发生。咁啊，台湾就同日本几乎同步上啦，我唔知系几乎定肯定啦，我唔完全。总之香港就上啦，佢台湾度上完之后咧，就先讲单完同呢单大事嘅唔关佢佢。就出木棉花出嚟屌老母啊！呢次再有人盗录嘅话，真系以后会冇得同步上啦。佢讲咁样，佢讲咁啊。虽然据说都真系依然系有人盗录嘅，不过你都估得到噶啦。咁红嘅作品，日本同时间出就唔盗录就真系几难噶啦，真系争在佢传到几开嘅啫。好，咁呢句就翻翻嚟呢度啦。咁啊，上咗之后啦，咁啊有个。通常啲人叫佢网红嘅，即係我觉得 YouTuber 咯，好简单啫。叫钟明轩嘅 YouTuber， 咁就一个男性 YouTuber， 但佢就叫自己做国际美人，即係一个系一个 中性咯， 跨性别者，即係嗰啲佢唔系男扮女装，佢嗰啲自己定位系女性嗰啲啊。 算啦，唔重要。 重要嘅，点解？因为佢就话佢本来有剧片其中一个奸角系佢配音嘅。但是因为佢唔单止系咁啊，佢仲系对呢、这个点话佢啲进步价值啊、LGBT 啊、台湾独立啊呢啲咁嘅嘢，其实佢好支持嘅。咁佢就话同佢接触嗰个人就直接同佢讲，因为你嘅政治价值，所以佢决定终止合作。咁佢就走出嚟屌老母话呢个本来呢个角色应该系我配音嘅，咁啊出咗段片啦。咁然后佢仲铺埋佢就讲埋就係、是、当初系点样佢铺埋佢当初同嗰边木棉花嗰边人联络，因为鬼灭之刃系木棉花度代理㗎啦，我记得香港都好似系。咁啊咁佢喺台湾同木棉花代理，咁佢就话要搵佢配音，好耐之前㗎啦，咁就话搵佢配音，咁就话要试音之如此类。咁佢就但系佢就冇签约嘅。咁然后后尾就同佢讲，唔好意思，我哋都系唔揾你啦。即系佢未做乜嘢都未做嘅，佢即系佢预定咗个时间就系做训练，做完训练就配音咁样嘅。但个时间未到嘅，嗰个系佢呢个原定时间系9月20号。咁佢喺9月头就同佢讲，咁月底嗰阵时嗰单嘢唔使啦，咁样嘅。咁就因为佢冇签约啊，所以就其实都唔可以讲啲乜嘢嘅，只不过就 處理就有啲唔係咁好咯。你講到即係你 schedule 都出埋啦，咁然後又唔簽約，然後就同佢講咩？咁有啲然後仲要咁直接地話，因為你嘅政治原因而去 jet 咗你。咁佢話因為最近鬼滅，我唔記得之前又係因為政治原因嚴上咗，但我唔記得邊單嘢啦。佢又話因為係咁嘅原因，嗰邊對呢樣好敏感，咁你就你啲進步價值咁樣叫啦，咁樣好聽啲。你因為你嘅支持進步價值，所以我哋比較難去同你合作。佢咁樣講，咁然後咧就咁佢就走出嚟屌老母啦咁啊跟住就佢又試吹咗一次，即係係用拍片去配個角色。咁呢個角色最終咧喺台版就俾一個叫劉傑嘅老牌明星優去配咗音嘅。 如果劉傑嘅話，冇嘢講嘅喎，去到啦。 聽好啦， 連我啲唔知，連我啲唔知道入台灣配音嘅人都識㗎，識劉傑老師嘅個程度嚟嘅。 即係我哋係一個香港人，一個通常都睇日本配音嘅香港人都知道嘅一個超級老牌聲優。如果你唔識嘅話，你就當係呢、這個 佢好似配柯南㗎，劉傑。 即係呢個台，因為台灣嘅林保全嗰個級數啦。即系去到咁嘅地步。 大如即系台湾配音界大如所级嚟嘅。咁讲真就首先就你台你换用到刘杰嚟顶嘅话，基本上就冇嘢讲噶啦。 即系你嗰个情况，跟住啲人就走去屌啦。我就刘杰配得见过你多多声，我问如果刘杰同佢配得差唔多嘅话，呢条友仔简直系明日之星添啦。 嗱，一样嘢就其实咧，我怀疑就系、是、如果真系正常啦，我木棉花啦，我要因为你政治理由推去即系 ban 一个声优咧，我间就系纯粹一句啫咩？公司政策内部问题，总之系唔需要俾理由你嘅。总之我对唔住啊，因为突然间我想换人咯，使乜俾理由你啫？ 要么就推翻落去日本嗰边啊， 唔需要讲俾，系唔需要讲俾你知原因嘅，点解讲俾你知原因咁得闲啫？ 咁啊，咁啊，为咗好沟通，可能都可以讲嘅，但系就 通常因为就系你越讲多越错多，通常咧呢类就咩 政治理由从来就如果系真正系因为政治理由，从来唔会同你讲因为政治理由嘅。咁啊，有人就有两种睇法嘅，一种就系调翻转。政治理由唔会用政治理由去讲啊嘛，唔系政治理由，所以先用政治理由讲。有人话佢因为佢配得差。我个反应就我个谂法就系、是其实唔关事嘅，因为 冇需要。 你揾呢条友仔去配，其实好明显就唔系因为觉得佢配得好，所以先揾佢。先讲个角色，其实个气质系几分相似嘅，因为个角色本来就系啲点讲阴阳怪气、奇奇怪怪嘅人嚟嘅，即系唔完全相似，但系有啲似亨塔啊、披索加嗰种咧，你明唔明啊？你揾个跨性别嘅仔去配佢，其实 OK 嘅。即系你咁披索家都系配到阴阳怪气咁样噶嘛，因为个角色本身就系咁样嘅人嚟噶嘛。咁当然你配个配音个水准又系另一回事嚟嘅。但系佢揾佢配系要佢嗰种名气嘅啫嘛。等于我哋香港大啲嘅动画啲咩都系啲咩无敌破坏王嗰啲都系好似揾咗黄秋生配啦。 正常嚟嘅，即系而家即系题外炒一句就系日本而家系有啲即系因为鬼灭嘈啲人就话鬼滅全部配咗職業聲優，唔用名人，名人點？咁點解我而家係要用名人？要演員啊、明星嘅配音啊？我哋嘅反應就係、是：呢度鬼滅啊嘛，你紅咗乜都得噶啦，即係多餘嘅。 我覺得係你現在就用結果論去倒推話佢係咁樣，咁你不如咁你又點解唔諗下？你唔諗下李邊位？ 咪就咯， 即係新海誠係最撚中意噶啦。即系唔止新海诚啊，其实好多噶， 唔系用艺人、用演员、用明星族去配动画咧，系好常见嘅。因为做名气，当然咧有例外，但系你用例外嚟做一个叫常态咧，就多鬼如嘅。所以我都费 Q 事同啲人讨论。 只不过系话我新海诚自己揾就冇问题，你木棉花揾就俾人屌。喂，好似唔系好公平喎！你个导演本身咁样配去揾就你大家就唔出声嘅，大家就唔会屌嘅。但系而家代理商佢咁样去做呢个动作，你哋就大家屌老母，我觉得唔啱数嘅系。咁而且亦都唔应该检讨佢嘅配音能力嘅，因为佢唔可能唔应该，亦都唔预佢，唔好话刘杰呢啲大师级数，佢应该系低于一个正常嘅配音员先啱嘅。 咪应其实因为睇过啲资料就话、是，其实可能纯粹宣传，即系晒宣传片 讲。宣传用啫嘛，就系要攞嗰啲人气啫嘛。 咁呢个有几期咩？讲真就系呢接 job。在日本声优界啊， 你配广播剧配咗角色，动画上动画换换色换晒声优成日都有啦，唔通个声优真系扎型啊？ 系啦， 常就好啦，呢啲嘢换声优多到不得了啊！ 咁啲人话佢嘅原因就係、是、喂你又冇签约，咁但我又觉得喂唔係咁样讲㗎喎，人哋你讲晒 schedule 做晒准备，咁虽然系佢系未做录音嗰下，但系配音员要做嘅嘢唔系录音或者训练嗰下先开始做嘢㗎嘛，前面你要睇剧本啊嗰啲，你要睇可以，如果你以前冇睇个故事，你要睇返个故事，你要做准备㗎嘛。 呢样嘢是真嘅，睇应不过咁啦，又呢样嘢睇个签约，所以点解日本声优配一套动画，佢话就系不论佢唔系配嗰几个钟头，而系佢花时间睇剧本、彩排、揭卡嘢，嗰啲时间系计埋喺演出费里面噶嘛，对佢声优嚟讲。 啊，咁啊，即系咁，然后咧就事主啊钟明轩就走翻出嚟道歉啦，咁佢就话佢当初讲得太狠。即系因为佢嗰阵时候嘴我真系皱到木棉花要执粒，然后又屌嗰个人系宇宙战人之类，我又唔记得点屌佢啦。总之就系讲到好恶毒嘅。不过咧呢个 YouTuber 本身把口就系好毒嘅，佢系出咗名系好卵毒嘅。你去揾下呢个人名，然后真系大家小粉红三粒字做 keyword 啊，系讲到哇，我觉得佢啲闹人嗰种抵死绝玩啦，其实好厉害嘅，即系。咁呢、這个咁佢周周就道歉，话唔应该闹到咁过分嘅，咁佢就有道歉嘅。咁但系我就觉得其实两边都有问题嘅，即系你咁样，然后有人就话呢个可能系黑暗兵法嚟嘅，即系点话系喺个炎上相法炒红件事嘅，就因为点解会用呢个政治理由去 jack 对方，因为咁样就有得烧下啊嘛，即系你要明白个 咁啲炒红系炒讲真就系、是。对呢类人，对佢哋呢类人嚟讲，有新闻有新闻好过冇新闻。 两种嘅，第一就系可能系钟明轩走出嚟想炒想嗨鬼灭人，因为嗨鬼灭友嘅，因为佢而家咁红啊嘛，因为当初冇人知佢咁红噶嘛。即系但系问题就系、是，咁亦调翻转就系、是，如果对方用呢个理由去弹出嚟咧，可能系其实系俾招皮佢杀去扇佢嘅，想佢就系、是、想佢嘈出嚟，然后就又出现争议就又有呢、这个。即係有一個版位有出新聞，因為我見到台灣嗰邊啊，係唔係娛樂版，唔係動漫版，係直接出社會版新聞，唔係社會版，總之出頭條啦。我覺得幾誇張㗎都，咁係可能係有咁嘅黑暗兵法存在嘅。咁啊當然啦，咁啊然後有讀者觀眾嗰度點解會屌啊鍾明卿，其實另一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就木棉花倒，因為木棉花其實近幾年呢唔知係換咗批管理層啊，定係做咗乜嘢，佢應該係換咗管理層，我印象中係之後呢佢係做得好貼近呢個 fans 想要嗰啲咩嘢。 因為我知我自己去睇木棉花啲嘢，其實OK 嘅啲嘢都係 OK 咗嘅。 因為以前嘅木棉花呢係入啲嘢係好撚白骨啊，即系唔系嗰啲即政治正确嗰啲嗰种八卦嗰啲好老土，好保守，系好保守嘅。但系而家佢系会入啲大家啲观众真系会想睇嘅嘢，佢个做，而且佢入嘅处理方法都系亦都大家中意嗰种，即系大家譬如话中配问题啦，又或者系佢点样宣传啦，或者系啲周边啊嗰啲嘢，以前系好保守嘅，但系而家就好贴近、好贴地嘅，大家都觉得佢。咁啊，佢话而家佢近年嘅明星咁好咧，你走去就佢赌咧，咁啊，大家听。 同埋最紧要就系呢样嘢，就系呢啲嘢太你只真系因为对于熟悉日本呢类嘅呢个行业嚟讲，呢样嘢太多啊。换声优其实应该就系换声优老讽噶啦，莫讲就算你就好，即系我头先话啦，广播剧 CD 一堆声优，去动画一堆声优，跟住去剧场版又一堆声优，要换声优几期啊？佢哋已经要仲有喎，佢哋职业噶咯，已经系你本身唔系职业，都要换你更加即系嗱，应该洗责任纸噶。随时一个理由话对唔住啊，因为公司有啲某啲原因，所以咧我哋合作终止啊，讲完收工，屁都唔放多个，就咁简单啫嘛呢啲嘢。所以我即系叫做咩？你会错？我觉得系当时系想炒花生嘅机会比较大。 即系我睇到嘅就系觉得，因为个时间点啊，同埋佢个宣称个行程，你有乜可能一套电影版一个行外人，你预一日去俾佢训练都算啦，你仲预一日去俾佢配音， 冇可能 一日边有可能配完一套电影版啊？ 应该咁讲，一日对外行人冇可能。 你专业的可能一剔过，咁啊可能当然可能嘅，因为晏昼搞掂啦。 即系但系你 我应该专业一如果套电影版都唔得，因为嗱，我讲就系一套23分钟嘅动画都要半日咯。 咪系咯，佢所以话根据个流程嚟讲咧，好有可能佢唔系真系揾佢嚟，佢即系唔系真系想去揾佢配音，有可能系行销部门想攞佢嘅名气嚟炒花生，所以就系咁样有个咁嘅可能性存在。咁啊，当然佢唔会行出嚟认噶啦。 咁啊，依算啦，由佢啦，呢啲嘢。 所以提醒各位，两边都有机会炒车，切勿跟车太贴。我哋讲个时间咧，其实已经系差唔多过一段落噶啦，件事已经系炒起咗，然后炒翻落嚟噶啦。 好啦，咁我讲下啲已经结束咗，其实唔系好大严上嘅，其实我都系可谓小事，但系炒咗就系咁咧。我睇下先，依家已经11月2号，咁咧日本要复物之后啦，即系十一月咧就两条，佢十一月意思就系十一月两支嘢，咁而咧就将十一月连埋一齐就即系复。咁日本又好兴啲乜鬼欧牌之日啊咁样噶嘛，追排音字，咁 啊列古之日啦嗰啲啊嘛， 咁咧。日本一间卖物库公司阿朱奇咧就揾咗几个插画师，就画啲女角着物库嘅图，然后就搞咗个旧 campaign 就话你哋只要是喺写住喺 Twitter 度讲系对物库嘅爱，然后打翻个 tag 就叫 love labut taiju， 咁咧我就会抽奖中咗就11+2就13个名额就送物库产品俾你。咁咧佢揾咗几个嗰啲画师咧，就会画啲女仔着物裤啦。咁其中当然最有名嗰个就系公认嘅物裤爱好者第一人嘅Yomu，跟住心仓原都有画嘅。咁本来就冇乜大不了嘅，即系依咁所谓叫同人网上炒网上祭典。但系咧就唔知点解咧，就有啲友咧就喺佢嗰个出头投诉话佢物化女性啊、性骚扰啊，我以后唔买啲物裤产品咁样。 呢个就系关于呢个官方嘅问题事啦。就呢、这个，因为作为官方，佢就你去估，因为佢唔系即系你唔系 sell 我个物库几咁舒服几咁性，而系有少少好似系走去 sell 啊啲物库几咁性感啊嗰啲嘢咁样。但系我觉得呢、这个即系点样睇呢个即系佢咁样严上啦，呢、这个睇法其实几怪，几奇怪嘅老实。 跟绝对政治唔正确讲法就系、是。女人着物裤好大程度就俾男人睇啫嘛。如果你唔谂住俾男人睇嘅话，着牛仔裤一笨。 哇，我觉得呢个直接其实甚至系 好现实嘅问题。我成日都话，喂，女人你化妆俾你化妆，你着得咁靓，你唔好话俾我知你俾男人睇啊。当然唔排除有咁，但系绝大部分你边话男人睇噶啦。咁你俾如果你唔想俾男人睇，你着运动你着着运动衫裤翻工咯。 以上言论仅代表杰特意见啦，唔代表本人发言。不过虽然我本人就用嘅讲法就系、是，我用呢个文雅少少嘅就系、是，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即系好简单，女仔要打扮有一部分真系攞嚟系取悦佢喜欢的人，当然佢就系佢喜欢的人啫，唔系讲紧你街边个阿叔走去睇俾佢睇嘅，佢唔一定嘅，但系。好睇呢件事本身的确系物裤嘅功用，你唔可以否定呢样嘢。你如果唔系嘅话咧，点解要着到啲蕾丝通花咁嗰啲嘢啫？你 即系男人着到超级型仔，你都系为咗沟女啫嘛？你同你除非 唔一定系为沟女啊！你总之你打扮本身系有个价值噶嘛？ 系啊，唔通我唔除即系系俾人睇啊嘛？咁样又佢而家画啲女仔，画啲靓女仔。着物裤嗱，仲有一就系、是，当然啲由于画师画啲比较性感啲嘅图，但系基本上佢依个 tab 里面啲画咧，全部健康，绝对唔色情。 物裤从来都系健，都你都系唔可以话佢系色情，只能话佢系性感嘅啫嘛。 甚至性感都唔系好觉噶，即系真系几靓。 佢同呢个官方连埋关系咧，所以就好少话嗰啲会真系会同性相关噶啦，好多时都系嗰啲直接就系嗰啲扯烂物裤。即系唔计刮，唔系计刮烂啊！即系要扯烂啊！即系佢又，但系佢冇呢啲咁嘅嘢啊嘛！佢讲嗰佢几张都系好普通嘅苏物裤嘅镜头嘅啫嘛。 甚至讲紧啦，佢我睇佢官，即系佢今次话佢搵啲画师，搵啲画师画嗰啲图咧，仲保守过林长君帮西九画嗰啲画 啊！即系咁呢个当呢、這个，所以咪话你用呢样嘢直接就连结去性剥削啊乜乜七七啦啲嘢，我觉得系太奇怪。 咁咧，其实最初咧，入间公司就唔多上嚟嘅，因为咧。其实炒花生嘅人就唔系多， 甚至好搞笑就系、是、有啲炒花生有之前话到明，我系唔会买，我绝对唔会买产品嘅，虽然之前都唔买。即系其实好多人纯粹做咩？见到有即系叫做咩有嫌相，跟住加把镜，有啲有直情系男人嚟嘅，有啲发现都系咁咧。间公司本来想唔嚟嘅，但系当去到其他网媒都跟，即系嗰啲白通明网站，甚至一啲比较有名嘅网媒 ，Hunting Post 有啲都走去跟风炒作咧。一去到呢程度就无谓搞大件事，因为咧，当其他网媒啊白通明集都要走去报嘅话咧，就等于你有双手跳入个鲨鱼海里面嘅啫。一定有啲人出 現，即係好容易危險，出現啲更加危險嘅狀況，甚至出現真係出現霸買咁嘅狀況，即係由啲人得把口變成真係出現嘅情況。 因為炒，因為嚴迅對佢嚟講就係、是、件事唔重要，最緊就係有人俾佢鬧。 咁我個個人講法咧，就係佢點解會咁樣，啲人咁樣做咧？其實我唔係唔能夠估計到嘅，因為喺我喺唔出末日幽靈呢個名嘅地方係其實管理過類似咁嘅嘢嘅。点解呢？因为咁样出呢种咁嘅新闻呢，你就可以大条道理将啲物库图出一张一张贴撚晒上去，你用新闻嘅名义就可以攞嚟贴人哋呢啲靓嘅物库图，然后吸引白站咸湿佬去睇。实际上佢哋目标系咁嘅，唔系想炒大件事，走去搞，唔系想搞祸人嘅，佢系纯粹想贴图嘅啫。 但系搞成咁嘅样就变咗就得。冇嘢，系我唔啱，我考虑不周之余，只道歉。跟住，即系佢就拖半日噶啦。佢一睇定嘅情况就系、是，可唔可以即刻过咗佢咧？结果，喂，似乎唔多地，冇得办，冇事放。 即系唔系有人想追击佢，只不过啱啱我讲嘅原因就系因为有物库可以睇，所以就啲人就攞真系攞嚟大宗名义去真系贴。因为你如果你啱啱讲紧马都明世，你谂下，系咪每个马都明世都系咁将啲图贴晒出嚟咧？每一个都系咁嘅。因为正常你唔应该咁样做噶嘛，正常你唔可以无啦啦走去贴人哋啲图噶嘛。 嗱，而家有成机贴图，但系就系一有情况就系一定有班友系叫做咩见血即逝噶啦。日本网民严上系佢嘅严上佢生存意义噶嘛。咁有啲人等啲人送咗俾你屌，你唔屌点对住自己啊？呢班契弟， 呢班正契弟真系，即系无论系搞呢、這個，虽然我闹有少少闹我以前嘅自己，但系无论你，因为真系噶，佢我系方针嚟噶。系喂呢、這个叫新闻有冇靓图睇啊？冇咁啊后真系厚啲啊！真系会有咁嘅方针出现噶，真系唔出奇嘅话你听好。 好啦， 咁啊好啦， 我讲下本我压轴好戏啦，应该已经甚至讲就系今节嘅主题。 阿杰特好想讲嘅呢个 Love Live All Star 嘅严上事件， 因为其实呢单嘢都几精彩。系嗱，头先嗰单嘢咧，即系之前我记得有啲其实严上系几无辜嘅，其实严格嚟讲都算系无辜嘅严上事件，但系呢单嘢其实绝对系冇闹错你，系咪都几严重？我因为我自己喺 K 度啦，睇实况版，睇红学啦动画，见到人讲呢单嘢，我自己因为我冇玩只 game， 咦发生咩事咧？跟住睇睇，咦等先，似乎唔多妥、啊，跟住睇睇啲懒人包啊、精华版啊、K 卡嘢，睇完之后，哇，你咁都得啊！ 即嗱，先讲啦，佢嘅动画，因为佢动画出，而家佢嗰边All Star 嗰边就大家多咗人留意佢嗰边啦。咁啊，动画版都其实都几点讲啊？意外地都多人反应大，即多人睇啊，唔系差嗰种嗰个反应大，系多人睇，意外地多人睇啊。对我嚟讲，咁佢而家就结果，但系佢 game 嗰边嘅更新就有佢有 game 嘅主线故事噶嘛。咁佢去到第二十章就俾人烧到都几夸张下。 嗱，简单解释就系第二十章就系突然间有个叫中南珠嘅香港人转去红学，咁咧就再加埋一个14岁擅长唱歌美国美亚组嘅就新嘅学院偶像部，咁咧佢又嗰呢个中南珠咩理事长个女之处咧，佢就要阻止同学会活动，就揾个组织监视，即系叫做咩？你活动你唔俾你活动，我搵人睇住帮住你。你活动我就运动我阻止你，都算啦。仲叫走咗开红学会三个成员走，两个叫走 叫都算。其实我觉得叫都系甚至系一个合理，即系到啱啱为止啊，全部都系呢、這个唔系安排一个新嘅劲敌出嚟，其实都系一个安排新嘅劲敌嘅程度嚟。 叫走咗果林爱同埋栗子，咁咧准备跳槽。 问题就系佢真系叫得到呢下先系大镬啊！ 跟住准备跳槽咧就是朱权。呢、这个零应该读零啦，因为嗰个冇中文字嘅呢、这个系，咁咧就变成，跟咧就变成咗就咩？同好会同埋偶像部就两组，而咧偶像部咧就摆明规划就咩？用公权嚟压你嘅，因为佢咩理事长个女支持佢， 但我又拎住钱，又拎住有大把钱，我人力物力，即刻嘢都赢你，跟住又搵学校。 因为呢种咁嘅竞争关系入边嘅敌役、恶役啊嘛，恶役式嘅敌役嘅话，一定系咁样噶，用权势啊，用其他嘢去压你。即係佢唔係純粹想話用點啊個實力去壓你嘅，咁先係惡役嚟噶嘛？惡役即係咁，佢想咁樣設定，咁就但係問題就係、是、咁，但係其他你哋成員唔係應該團結一致對抗呢個敵役噶嘛？唔係喎， 你叫走咗幾個走喎、 啊？真係走咗幾個喎、啊？雖然嗱，你這個無暫鳩股啊，無暫鳩股嚟噶，其實最終都係佢只不過想製造一個大危機出嚟。 問題就係、是、你首先就得天降反派落嚟，你做咁盡，即係直情咩？真係典型大反派就係、是、你叫走咗人，你直情叫咩？你將你個好感值拆到負數，你跟住你翻去嘅情況咧，就好尷尬，點翻過去先？你搞到咁難睇。即系有啲嘢就系、是，通常你话呢类组织，通常咧呢类叫新角色，初做反派，后嚟加入你嘅话咧，通常就会扭扭拧拧啊，揭卡嘢，总之就尽可能避免做出一啲太过黑人憎嘅行为。咁你跳翻做咗主角阵营，你就好顺理成章。但系你做到咁尽，又用公权力打压，又叫走咗啲人，又公然闹玩家，即系代表玩家嘅 U 阿旭啦。喂，你搞到咁尽，啲玩家好急。好难去将你叫做咩？你加入主角阵营嗰时，好难去中意你嘅、 哦。即系唔一定系加入主角嘅，可能系劲敌形式。即系用翻 Love Line 个例子，咪阿拉斯咯。之前 就系你最紧就系叫走咗啲人啊嘛，关事 系啊，即系当然可能佢有个大逆转剧本系准备上演嘅，我唔知道。即系但系问题就系现在呢一刻咧，呢、這个剧本系未上映嘅。即系。但系大家只系见到一个好吓人憎嘅新劲敌， 宣称系香港妹。 但系嗱呢样我哋嘅严上点就系屌乸性呢个，你话佢系香港人，即系我觉得真系贬低咗我哋 嘅。佢个名系好微妙嘅，就系、是、香港人，中国 style， 韩国名， 即系中南珠呢个名咧。 好韩国 style 呢个名 真系好，即系点话？先讲韩国应该唔系好常见一个中性嘅中字，但系绝对唔会系一个香港人，即系最少唔系我哋传统讲广东话，我哋个呢九成嘅香港人啦，新香港人另计，因为呢个名字实在太难听啦喺粤语入边。 跟住仲有啊，最紧要就系佢仲要有呢个新角色做自己嘅独 M V， 呢个 C G M V， 新角色写乜咁夸张啊出嚟就个。 因为我听到个名字，大家反应就系钟南山个妹女啊。大家知边个钟南山噶嘛？ 但佢唔系嗰个男啊嘛。 哦，唔系我知道，但系问题就系佢，你听个名系咪好奇怪啊？即系跟住就系、是，定系珍宝珠啲 friend 啊？即系呢个名绝对唔会系一个香港人会改嘅名嚟嘅，而且佢仲系做埋啲卑鄙无耻嘅恶役都有好多种嘅，佢仲系卑鄙嗰一只啊嘛。即系你将个恶名塞咗落我哋香港人度，我好难过佢啊！而且佢首歌。懒系讲紧广东，有一句广东话，一两句嘅咋，仲要，但系嗰个广东话就似系啲乜嘢啦？嗰啲新香港人咁粗俗， 唔系好似话冇问题，系钱冇问题，日本人讲嘅即系日本人嘅，即系好简 单。日本人最中意讲嘅广东话之一啦嘛，冇问题。 系啊，即系香港人最中嘅，但系斋咗部咁样啫嘛， 冇 问 题嘅，我咁讲到咁嘅款噶嘛。 一句我听到翻嚟就系、是、个演嗰、那个声优好似系中日混血儿嚟嘅。 对我哋真系我哋先会在意嘅，应该冇其他人在意嘅，即系只有香港人先会在意嘅。关我哋香港咩事？ 唔系，我觉得声优系咩？喂，我觉得声优系咩混血儿 K 啊？嘢话嘅先系用香港，我唔作问题。即系讲就系你用香港嘅， 但系佢做嘢衰啊嘛。唔系咁，我哋会烧多两钱重咯。你做嘅嘢衰，仲要然后话佢系香港人，咪有啲贬低嘅感觉咯。 所以而家所以系一成喺各大嘅讨论区，即系又玩呢 game 咧，烧把把。真系开晒拖，攞师傅锅俾我都算好噶啦。有啲事情更加离谱嘅，嘅改图啊，直情炒下擦鞋，我净系去到，因为攞师傅锅都叫做咩？纯粹系你两个系唔同立场，大家势均力大，我唔觉得你势均力敌、啊。 其实如果佢真系做到英雄内战咁样嘅话咧，其实是一个好剧本嚟噶。 咪就 系 你 而家就系啊嘛。而家就变成我哋几个入边嘅人，即系你敌国几间唔紧要。是我哋几个人无啦啦会冇脑地去咗对面度，咁你叫啲粉情何以堪呢？ 尤其是嗰几个角色嘅推嗰啲 fans， 所以咪话佢哋几个粉情何以堪啊？话我支持嘅偶像系咁冇脑嘅咩？即系仲会有个骨不凡 咁 嘅 陈 慧 琳 喺度。 佢又话其中一个攻下爱咩？喂，你动画版啱先做完佢集，所以喺我睇嗰啲讨论区咧讲呢一集事实，大家都扯咗讲嘢游戏。点解会知道呢单嘢就系、是？喂，呢集你明明系阿爱嘅主场，点解大家都讲游戏嘅咧？跟我睇睇啲懒人包嗰啲，哇，咁都得啊！我先发现到呢单嘢咋。 即系然后就亦都因为呢、這个。中国近年近两三年几咁四围黑人憎噶嘛，咁啊变成咧就好多人咧将佢同呢个即系上次阿唐可可就已经出现咁嘅状况噶啦，今次就一滴搞。唐可可都可以话躺枪，即系佢就真系一个纯粹系一个。 佢未出嘢，即系佢纯粹超咗人设啫嘛。 我唔系佢啊，我系话佢纯佢角色本身唔系真系啲要攻值得攻击嘅角色嚟噶嘛。佢纯粹就因为佢背景佢 set 到佢系呢个中国人啫嘛。但系呢次系你仲系中国嚟嘅，仲要系黑人憎嘅奸角。咁呢次仲唔主重去 買？所以咧喺各大嘅嗰啲即系动画风啦，即系动画风系佢类似呢个咁样，佢有弹幕噶嘛，即系带啲背刺仔啊、背骨仔啊咁样。我心谂我可以理解，但系会唔过分咯？因为动画因为一般嚟讲咧 ，Netflix 咧动画游戏系两个平台嚟嘅，冇基本上冇拉更嘅。 一般嘅故事系冇重叠，亦都冇冇因果关系，冇平衡，即系完全系平行时空嚟。 咁多系咯，非传统嚟嘅，即系例如话，不论系当年Showfest 年代嘅 Fly 嘅剧本游戏剧本，同埋电动画剧本，甚至小说，甚至漫画，都冇直接关系嘅，即系类似啊，但系各自发展嘅，系所以其实你用你攞游戏嚟闹动画，我觉得有啲唔公平咯。 我讲紧系因为佢动画再吸咗啲新客翻嚟，再吸咗啲人去关注佢，因为呢只 game 出咗都有段时间噶啦。咁啊，但系唔系全部人都玩，家都会玩嘅。但系因为新嘅动画版啊，佢个同学会嗰边个故事嚟噶嘛，咁就会有啲人就会唔够皮嘅，就会走咗去玩埋手机 game。 不 过 我唔使担心嘅，因为动画嘅剧本系阿田中仁。我对田中仁几有信心嘅，佢啲 我未睇，暂时见过评价唔错啦。 系，唔系田中仁好简单就系要轻松露营嘅剧编剧， 所以就几烧到点话，系咪真系非常非常之大咧？我觉得其实未到嘅，只不过就好烧得好严重咯。即系尤其是你知道呢个偶像界或者呢个类似咁样嘅嘢， 最紧就系你冇得兜啊！因为你其他严重事件，你可以嚟话三 pose 道歉。但系你睇到佢剧本写成咁嘅样，点兜啊？ 我觉得完全可以兜噶，但系佢个兜其实应该系原本预计之内。你最终写翻个角色嘅真正个故事出嚟，应该我觉得主要个剧本唔系白痴，唔系傻，唔系低能，佢最终写到个故事一定系一个大家应该会可以接受佢点解会有咁多恶行嘅嘢嘅故事。 又喺最老土嗰啲就系我知我。安息旧年，我想打篮球嗰啲咁强咯， 有好有高好有高机会系咁嘅状态， 有嗰啲三井寿真系捣乱，结果最后做咩？安息旧年，我想打篮球，就咁样强嘅咋？ 系啊，我觉得佢系想玩，佢完全系想玩呢一招嘅，完全只系佢系想玩呢招嘅。 但系问题系，当年严翔都过咗火案嘅话咧，广州啲客人翻唔到嚟噶啦。 咁你要时间嘅，但系以我所认识嘅 idol 圈咧。就向来都系会真香㗎啦，到佢真系出个咁嘅故事出嚟，然后个故事系真系得嘅。嗱，先讲前提系真系要得啊。如果个故事最终系唔得嘅话呢，就都系会继续俾人掉落帽嘅。但系佢个最终个故事系得嘅，帮佢兜得返嘅话呢，绝对啲人系会返去嘅。呢个我对呢个 idol 圈真香嘅程度系绝对冇怀疑过嘅。 男人真系睇男人真系摸住下半身嘅事后 同。用我一提，当年啲 Milk Forever 嘅人去晒边？即系我知仲有存在嘅，仲有继续存在嘅，我尊敬呢啲嘅人嘅，但系然后唔见晒，而家走去奶水团嗰啲，同我一个月嘅，同下自己心照不明啦。 咁 所以呢样 唔系咁，我通常我识嗰啲通常就系咩，每个团都自己有各自嘅推。 咁啊，所以就冇嘢嘅，咁就呢单嘢就应该我谂要真系要睇佢后边有一廿二章点样更新。我估佢最少要玩到廿二章先玩完佢哋嘅故事。 睇下讲啲客翻唔翻嚟啦，因为讲下都 只要故事写得好，一定翻嚟，放心。呢样我真系打包单都仲得。 唉，好啦，咁今个礼拜就差唔多啦。 咁希睇下下个礼拜，因为下个礼拜白箱就应该都会上噶啦。咁如果白箱上咗咧，可能会讲翻啲白箱我日本睇咗一次，我应该都会睇多次嘅。 咁啊，要会讲会下讲下电影啊，成啦。咁啊，顺带一提啦吓，如果大家未睇的话，做少少宣传，我哋上次嗰、那个嗰两个。之后呢个我讲《紫罗兰》同埋《工作细胞》，我讲系一种新形式嘅。 《紫罗兰》咧，最真系最好睇啦，因为《紫罗兰》应该睇嘅，支持下阿京东动画啦。 啊，我觉得《工作细胞》都好睇，好认真。我你讲，个两个都好睇，认真。而且我觉得我已经系录得最好噶啦，因为你听过而家我哋讲咧，又口窒窒啊，又成又啊，但系嗰两段咧系完全冇口窒冇成，因为我系逐句逐句录，甚至一句要分开。 你冇学埋，你冇学埋，你冇俾现代录音科技荼毒咗啊？以前啲录现录音系一 take 过噶嘛？ 我哋而家录音都一 take 过噶，问题就系我想提高个整个好啲嘅水准，可以俾大家十几分钟或者听住佢好冇 ？OK， 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咁下个礼拜再见，拜拜。